资治通鉴卷第169陈纪三，世祖文皇帝下。天嘉四年春正月，其以太子少傅未收兼尚书右仆射，使其主终日酣饮，朝侍专委侍中高元海，元海庸俗，帝亦轻之，以收才名素盛，故用之。而收未诺避世，寻作阿纵，除名。兖州刺史毕义云作书与高元海，论叙时事。元海入宫，不觉疑之。几世中李孝贞得而奏之，帝由是书元海，以孝贞兼中书舍人，整义云还朝。何世开复赠元海，帝以马鞭捶元海60，则曰：“汝昔教我反，以帝反兄，几许不义；以邺城兵抗兵州，几许无志。”初为兖州刺史，甲申周敌众溃，脱身于岭，本晋安，以陈保应。官军克临川，获敌妻子，保应以兵资敌，刘毅又遣子忠臣随之。于季与保应书，以时事见之，曰：“自天厌良德，英雄护起，人人自以为得之。然夷凶简乱，四海乐推者，臣是也。岂非立树有在，为天所授乎？一也。以王林之强，侯倩之力，晋足以摇荡中原，争衡天下。退足以绝将江外，雄章偏于。然或命一旅之师，或资一世之税，临则瓦解兵叛，投身异域；舔则绝角其嗓，伪命却停。斯又天假其威而除其患，二也。今将军以藩戚之众，东南之众，尽忠奉上，戮力秦王，岂不勋高斗荣，宠过吴瑞？昔归叛也，难面称孤乎？三也。圣朝弃瑕忘过，宽厚得人。至于余孝请、潘纯陀、李孝钦、欧阳维等，喜委以心腹，任以爪牙，胸中豁然，增无先戒。况将军信非张绣，罪亦必臣，当何虑于威王，何失于富贵？四也。方今周齐临幕，境外无虞，并兵一向，非招一夕，非刘向竞逐之机，楚赵连纵之势，何得雍容高拱，坐论西伯哉？无也。且刘将军狼顾一隅，气精摧逆，生时亏丧，胆气衰举，其将帅手属两端，唯利是事，孰能披坚执锐，长驱深入，戏马埋轮，奋不顾命，以先士卒者乎？六也。将军之强，孰如侯景？将军之众，孰如王林？武皇灭侯景于前，今上摧王林于后，此乃天时，非复人力。且兵革以后，民皆厌乱，其孰能弃坟墓，捐妻子，处万死不顾之计， 从将军于白刃之间乎？七也。历官前古，子阳、季孟颠覆相寻，余善右渠，威王既及，天命可畏，山川难事。况将军欲以数郡之地当天下之兵，以诸侯之资举天子之命，强弱逆顺，可得谋乎？八也。且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不爱其亲，岂能及物？刘将军深拟国决，自上王姬，有且弃天属而不顾，被明君而孤立，危急之日，岂能同忧共患，不被将军者乎？至于失老力屈，聚诸力赏，必有韩至晋阳之谋，张臣景行之事，久也。北军万里远斗，风不可当，将军自占其地，人多固后，众寡不敌，将帅不谋，师以无名而出，士以无机而动，以此称兵，未知其力，实也。为将军计，莫若绝亲刘氏，士甲掩兵，一尊诏制。方今藩为上少，皇子幼冲，凡遇宗族皆蒙宠恕，况以将军之地，将军之才，将军之名，将军之事，而克修藩服，北面称臣，宁与刘泽同年而语其功业哉？既感恩怀德，不觉狂言，抚越之诸，岂敢如计？宝应览书大怒。或谓宝应曰：愚公病势稍笃，言多错谬。宝应亦乃小事，亦以济民望，故忧容之。周梁造公侯莫陈崇从周主如元州，帝夜还长安，人窃怪其故。崇谓所亲曰：吾必闻数者言，晋公今年不利，车驾今乎夜还，不过晋公死耳。或发其事，已有帝召诸公于大德殿，面责崇，崇惶恐谢罪。其夜，冢宰护遣使将兵救崇帝，逼令自杀，葬如常仪。人臣以高州刺史黄法渠为南徐州刺史，临川太守周夫为南豫州刺史。周主命司宪大夫拓跋迪造大律十五篇，其治罪一曰杖刑，自十至五十；二曰鞭刑，自六十至百；三曰徒刑，自一年至五年；四曰流刑，自2500里至4500里，五曰死刑，磬、绞、斩、削、裂，凡25等。庚戌，以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为江州刺史。辛酉，周诏大冢宰晋国公，亲则义坤，任当元府，自今诏告及百司文书，并不得称功名，互抗表故让。三月乙丑朔，日有食之。其诏司空胡律光都部计2万， 驻勋长城与止关，仍驻长城200里至12数。丙戌，其以兼尚书右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夏4月乙未，周以柱国达西武为太保。周主将士学，以太傅燕国公于锦为三老，锦上表故辞，不许，仍赐以延年帐。戊午，帝姓太学，锦入门，帝迎拜于门屏之间，锦答拜，有司设三老席于中营南向。太师户升阶设机，锦升席，南面平机而坐。大司马窦卢宁升阶正戏，帝升阶立于府椅之前西面。有司进传，帝跪设将斗，亲为之坦歌。锦石壁，帝亲跪受爵以印。有司撤气，帝北面立而访道。锦起立于席后，对曰：目受绳则正，后从谏则胜。明王虚心纳谏，以知得失，天下乃安。又曰：去时去兵，信不可去，愿陛下守信勿失。又曰：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则为善者日进，为恶者日止。又曰：言行者立身之基，愿陛下三思而言，九虑而行，勿使有过。天子之过，如日月之时，人莫不知，愿陛下慎之。帝再拜受言，锦答拜，礼成而出。司空侯安都，事功骄横，硕具文武之士，骑射赋诗，斋中宾客动至千人，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，检问收赦者奔归安都。上性严整，内贤之，安都服之绝，没有表起风气，有事未尽，开封自书之云。又其某事，即试宴，酒酣，或积聚轻矣，常陪乐游园戏饮。谓上曰：何如作临川王时？上不应。安都再三言之，上曰：此虽天命，亦亦明公之力。宴气，起借共帐水事，欲在妻妾于玉堂宴饮，上虽许之，亦甚不易。明日，安都坐于御座，宾客居群臣位，称觞上寿。会重云殿灾，安都率将士带甲入殿，上甚恶之，因为之备。及周迪反，朝议位当使安都讨之，而上更使吴明彻，又朔遣台使暗问安都部下，简括王叛。安都遣其别驾周弘时自托于舍人蔡景丽，并问省中事。景丽录其状，具奏之，引西旨称安都谋反，赏律其不受诏，故用为江州。 五月，安都自京口还建康，步武入于石头。六月，帝引安都宴于嘉德殿，又及其部下将帅会于尚书朝堂，余作收安都，求于嘉德西省，又收其将帅，尽夺马帐而示之。因出蔡景立表以示于朝，乃下诏曝其罪恶，明日赐死，诱其妻子，咨己其丧。初，高祖在京口，常与诸将宴，杜僧明、周文玉、侯安都为寿，各称功伐。高祖曰：“卿等喜良将也，而病有所短。杜公志大而实暗，侠于下而骄于上。周侯骄不择人，而推心过差。侯郎傲淡而无厌，轻佻而肆志，并非全身之道。卒皆如其言。”乙卯，其主使兼散骑常侍崔子武来聘。其侍中开府仪同三司何世开有宠于其主，其主外朝侍侍或在内宴赏，须臾之间不得不与世开相见，或累日不归，一日朔入，或放还之后俄请即追，未至之间连记督促，兼缠百端，宠爱日隆，前后赏赐不可生计，每事左右言辞容止，及诸笔谢，以业祭咒，无负君臣之礼。常谓帝曰：“自古帝王尽为灰土，尧舜桀纣竟复何意？陛下宜及少壮，极易为乐，纵横行之，一日取快，可敌千年。国事尽付大臣，何虑不办？吾谓自秦约也。”帝大悦，于是委赵彦深掌官爵，袁文尧掌财用，唐雍掌外祭兵，信都冯子从、胡长灿掌东宫。第三四日一事朝，书数字而已，略无所言，须臾罢入。长灿僧敬之子也。帝使世开与胡后握槊。河南康献王孝瑜谏曰：“皇后天下之母，岂可与臣下接手？”孝瑜又言：“赵郡王睿，其父死于非命，不可亲近。”由是睿及世开共赠之。世开言孝于奢见，睿言：“山东唯闻河南王，不闻有陛下。”帝由是祭之。孝于窃于尔朱玉女言，帝闻之大怒。更深，顿饮孝于酒三十七杯。孝于体肥大，腰带十围。帝使左右楼子宴再已出，振之于车，至西华门，烦躁投水而绝。赠太尉、录尚书事。诸侯在宫中者，莫敢举声，唯河间王孝婉大哭而出。秋七月戊辰，周主幸元州。八月辛丑，其以三台宫 为大兴圣寺。九月壬戌，广州刺史杨山木工欧阳伟卒，赵子和袭父爵位。甲子，周主自元州登陇，周迪复越东兴岭为寇，新卫赵护军张昭达将兵讨之。丙戌，周主如同州。初，周人欲与突厥木干可汗联兵伐齐，许纳齐女为后，遣玉伯大夫杨建及左武伯太原王庆往劫之。其人闻之惧，亦遣使求婚于突厥，禄位甚厚。木干贪其重币，欲执剑等送其，见知之，则木干曰：“太祖昔与可汗共敦临好，如如部落数千来降。太祖昔已赴可汗使者，以快可汗之意，如何今日俱欲背恩忘义，独不愧鬼神乎？”木干惨然良久，曰：“君言是也，吾亦决矣，当相与共平东贼，然后遣女见等复命。”公卿请发100,000人击齐，柱国杨忠独以为得10,000计足矣。戊子，遣中将部骑10,000与突厥自北道伐齐，又遣大将军达西武率部骑30,000自南道出平阳，其会于晋阳。冬11月辛丑，张昭达大破周迪，迪脱身前窜山谷，民相与逆之，虽加诸路无肯言者。12月辛卯，周主还长安，丙申大赦。张昭达进军杜陵，取建安，讨陈宝应，召益州刺史余孝请督会稽、东阳、临海、永嘉诸军自东道会之。是岁，初祭始兴昭烈王与建康，用天子礼。周阳中拔其20余城，其人守行岭之隘，终击破之。突厥木干、地头、不离三可汗以100,000计会之。即有自衡州3道聚入，使大雪数旬，南北1,000余里，平地数尺。其主自夜背道赴之，戊午至晋阳。胡律光将步兵30,000屯平阳，即位周师及突厥比晋阳。其主为其强，荣福率工人与东走避之。赵郡王睿、河津王孝婉叩马见，孝婉请委睿部分必得严整，帝从之，命6军禁止皆取睿节度，而使兵州刺史段韶总之。5年春正月庚申朔，其主登北城，军容甚整。突厥就周人曰：“尔言其乱，故来伐之。今其人眼中亦有铁，何可当也？”周人以部族为前锋，从西山下去城20里许，诸将咸欲逆击之。段韶曰：“部族力士自当有限。” 今积雪既厚，逆战非便，不如朕以待之，彼劳我意，破之必矣。既至，其西岐锐师鼓噪而出，突厥震骇，引上西山，不肯战。周师大败而还，突厥引兵出塞，纵兵大掠，自晋阳以往700余里，人畜无疑。段韶追之，不敢逼。突厥还至行岭，洞华乃铺毡以渡，胡马寒瘦，膝以下皆无毛，必至长城，马死且尽，结硕杖之以归。达西武至平阳，谓之中退。胡律光与书曰：“鸿鹄已翔于辽阔，罗者犹适于巨泽。”武得书一还，光逐之入州境，获2000余口而还。广献地于晋阳，帝以心遭大寇，抱光头而哭。任城王皆进曰：“何至于此？”乃止。初，齐贤祖之事，周人常聚齐兵西渡，每至冬月，守河垂兵。及世祖即位，必幸用事，朝政渐稳，齐人垂兵已被周兵之逼。胡律光忧之，曰：“国家常有吞关陇之志，今日至此，而为玩声色乎？”心似上似难交。二月庚寅朔，日有食之。初，齐贤祖命群官勘定为林止阁为齐律，久而不成。时军国多事，决欲罕衣律文，相承谓之变法从事。世祖即位，思革其弊，乃督修律令者，至世而成律12篇，令40卷。其行名有五，一曰死，重者患之，赐枭首，赐斩，赐绞；二曰流，投边邑为兵；三曰刑，自5岁至1岁；四曰鞭，自百至40；五曰杖，自30至10。凡15等。其留外官及老小焉吃，并过失应赎者，皆以绢代金。3月辛酉，颁行之，因大赦。事后为吏者，使守法令。又斥士门子弟常讲习之，故其人多小法。又令民18受田输租调，20充兵，60免利役，66还田免租调。一夫受陆田80亩，妇人40亩，奴婢依2人，牛兽60亩。大帅一夫一妇调捐1匹，棉8两，垦租2担，一租5斗，奴婢准2人之半，牛调2尺，垦租1斗，一租5升，垦租宋台，一租纳郡以备水旱。己巳，其群盗田子李等数10人，共结太师彭城景思王游为主，诈称使者，竟向游地，指内侍称斥，迁游上马，临以白刃， 欲引向南殿，由大呼不从，道杀之。庚辰，周出令百官执户，其以胡律光为司徒，五星王溥为尚书左仆射。溥，归燕之兄子也。贾深以平邑王润为司空。夏四月辛卯，其主使兼散骑常侍黄甫亮来聘。庚子，周主遣使来聘。癸卯，周以邓公、河南窦赤为大宗伯。五月壬戌，封世宗之子贤为毕公。甲子，其主桓业。壬午，其以赵郡王睿为录尚书事，前司徒娄睿为太尉。甲申，以段韶为太师。丁亥，以任城王阶为大将军。壬辰，其主如晋阳。周以太保达西武为同州刺史。六月，其主杀乐陵王百年，使白虹运日两重，又横贯而不达，赤星县。其主欲以百年压之，会柏陵人贾德胄交百年书，百年常作数赤字，德胄封以奏之，帝发怒，使诏百年。百年自知不免，割代爵，留与其妃胡律氏，献帝于凉风堂，使百年书赤字，宴与德胄所奏相似，前左右乱垂之，又令夜之绕堂行且垂，所过血皆遍地，气息将尽，乃斩之，弃诸池，池水尽赤。非把爵哀嚎不实，月余一足，爵犹在手，权不可开。其父光自破之，乃开。庚寅，周改玉帛为纳言。初，周太祖之从贺拔岳在关中也，遣人迎进宫户于晋阳。户母严氏及周主之姑皆留晋阳，其人以配中山公。及户用事，遣见使入其求之，莫之因惜。其遣使者至玉璧，求通户事。户欲访求母姑，使司马夏大夫引公正至玉璧，与之言，使者甚悦。勋州刺史韦孝宽或关东人，复纵之，引致书为言西朝与通好之意。是时，周人以前攻晋阳不得志，谋与突厥再伐齐。其主闻之，大惧，许遣护母西归，且求通好，先遣其姑归。秋八月丁亥朔，日有食之。周遣柱国杨忠会突厥伐齐，至北河而还。戊子，周以齐公献为雍州牧，宇文贵为大司徒。九月丁巳，以魏公直为大司空，追录左命元公，封开府仪同三司、陇西公李炳为堂公。太尉中大夫长乐公若干凤为徐公， 丙虎之子，凤惠之子也。乙丑，其主封其子绰为南阳王，衍为东平王。衍，太子之母弟也。突厥寇其幽州，众十余万，入长城，大掠而还。周皇姑之归也，其主遣人为晋公护母作书，言护幼时数事，又记其所着锦袍以为信宴，且曰：吾属千载之运，蒙大齐之德，今老开恩，许得相见，禽兽草木，母子相依，吾有何罪与汝分离？今复何福还望见汝？言此悲喜，思而更苏。世间所有，求皆可得，母子一国，何处可求？假汝贵及王宫，富过山海，有一老母八十之年，飘然千里，死亡旦夕，不得一朝暂见，不得一日同处，寒不得乳衣，饥不得乳食，汝虽穷荣极盛，光耀世间，于吾何益？吾今日之前，汝既不得身其供养，视往何论？自今以后，吾之残命为系于汝耳。待天覆地，终有鬼神，物云明媚而可欺负。护得书，悲不自生。复书曰：屈与分崩，遭遇灾祸，为离西夏三十五年，受生摒弃，皆之母子，谁同撒宝如此不孝？子为公侯，母为福利，鼠不见母鼠，寒不见母寒，以不知有无，实不知饥饱，敏如天地之外，无由暂闻，分怀冤酷，终此一生，死若有志，即奉见于泉下耳。不为齐朝结往，会以德音，摩敦四顾，并许金放。初闻此旨，浑爽飞跃，嚎天叩地，不能自生。齐朝沛然之恩，既已沾洽，有家有国，信义为本，福度来期，已应有日，以得奉见此言，永必生怨，生死肉骨，岂过今恩？赴山待月，未足生贺。其人留护母，使更与护书，邀护重报，往返再三。时段韶据突厥军于塞下，其主使黄门徐世荣盛传及周书问韶，韶以周人反复本无信义，必晋阳之意，其事可知，护外托为相，其实主也，即为母请和，不遣一介之使，若据遗书，即送其母，恐视之以弱，不如且外许之，待和亲坚定，然后遣之未晚。其主不听，即遣之。言事至周，举朝称庆，周主为之大赦，凡所资奉 穷极华盛。每四时服腊，周主率诸亲戚行家人之礼，称觞上寿。突厥自幽州还，留屯塞北，更集诸部兵，遣使告周，欲与共击齐如前约。闰月乙巳，突厥寇其幽州。晋公户心得其母，未欲伐齐，恐复突厥约，更生边患，不得已征24军及左右乡散吏秦陇巴蜀之兵，并羌胡内附者凡20万人。冬10月甲子，周主受户抚越于庭庙，丁卯亲烙军于沙苑，癸酉还宫。护军至潼关，遣柱国尉迟迥率精兵10万为前锋，取洛阳。大将军全景轩率山南之兵趋玄户，少师杨表出指关，周迪复出东兴。宣城太守钱肃镇东兴，以成降敌。吴州刺史陈祥将兵击之，降兵大败，敌众复阵。南豫州刺史西封托侯周夫率所部击之，至定川，与敌对垒。敌待夫曰：“吾昔与弟戮力同心，岂归相害？今愿服罪还朝，因弟披露心腹，先起挺身共盟。”夫许之，方登坛，为敌所杀。陈宝应据晋安、建安二郡，水陆为诈，以拒张昭达。昭达与战不利，因据上流，命军士伐木为伐，失拍其上，会大雨将涨。昭达放伐，冲宝应水栅，尽坏之。又出兵攻其步军，方合战，上遣将军余孝请自海道试至，并力成之。11月己丑，宝应大败，逃至浦口，谓其子曰：“早从愚公计，不至今日。”昭达追擒之，并擒刘毅及其族党，送建康斩之。一子真臣以上主得免，宝应宾客皆死。上闻余计，常见宝应，命昭达、李潜亦健康。既见，烙之曰：“寡宁无恙。”以为衡阳王长书记。周进攻户，进屯弘农，尉迟迥为洛阳。雍州牧齐公献，同州刺史达西武、荆州总管王雄均于邙山。戊戌，其主遣兼散骑常侍刘悌来聘。初，周杨表为邵州刺史，镇汉东境20余年，朔与齐战，未尝不捷，由是轻之。既出指关，独引兵深入，又不设备。贾臣齐太尉娄瑞将兵掩制，大破表军，表遂降齐。全景轩为玄户。12月，齐豫州道行台，豫州刺史太原王世良 永州刺史萧世仪并以城降之。景宣使开府郭燕守豫州，谢彻守永州，宋世良、世仪及降卒千人于长安。州人为土山地道以攻洛阳，三旬不克。晋公户命诸将嵌断河阳路，扼其救兵，然后同攻洛阳。诸将以为骑兵必不敢出，唯张斥候而已。其遣兰陵王长公、大将军胡律光救洛阳，为周兵之强，未敢进。其主召兵州刺史段韶谓曰：“洛阳危急，今欲遣王救之，突厥在北，复须镇御，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北虏亲边，是等借选。今西临窥逼，乃复心之病，请奉诏南行。”其主曰：“朕亦一耳。”乃令韶督经济一千发晋阳。丁巳，其主亦自晋阳赴洛阳。即位，其太宰平原敬义王燕卒。段韶自晋阳行，五日即合，会连日阴雾，人虚。韶至洛阳，率帐下300骑与诸将登芒板，观周军行事，至太和谷与周军遇。韶即持告诸营，追及济事，结阵以待之。韶为左军，南陵王长公为中军，胡律光为右军。周人不以其志，皆凶惧。韶遥谓周人曰：“汝与文护才得其母，俱来为寇，何也？”周人曰：“天遣我来，有何可问？”韶曰：“天道赏善罚恶，当遣汝送死来耳。”周人以步兵在前，上山逆战。韶且战且却以诱之，待其利弊，然后下马击之。周使大败，一时瓦解，头坠溪谷，死者甚众。兰陵王长公以500骑突入周军，遂至金庸城下。城上人服食，长公免胄视之面，乃下弩手救之。周师在城下者，亦解围遁去，尾弃营木，自芒山至谷水30里中，军资器械弥满川泽，为齐公献达西武及雍中公王雄在后，乐兵拒战。王雄持马冲胡律光阵，光退走，雄追之。光左右皆散，唯余一弩一矢。雄暗硕不及光者仗余，谓光曰：“吾惜而不杀，当生将而见天子。”光射雄中额，雄抱马走，至营而卒。军中亦惧。齐公献府顿都立，众心小安，至夜收军。献欲待明更战。达西武曰：“洛阳军散，人情震骇，若不因夜速还，明日欲归不得。吾在军久，备见形势，恐少年未经事， 岂可以庶营士卒谓之虎口乎？乃还。全景轩意气豫州走。丁卯，其主至洛阳，己巳，以段韶为太宰，胡律光为太尉，兰陵王长公为尚书令。壬申，其主如虎牢，遂自华台如黎阳。丙子至邺，阳中引兵出沃野，应接突厥，军粮不给，诸军忧之，既无所出。终乃招诱箕湖酋长闲在座，诈使河州刺史王杰勒兵鸣鼓而至，曰：“大冢宰已平洛阳，欲与突厥共讨箕湖之不服者。”作者皆惧，终未遇而遣之。于是诸胡相率溃书，军粮田积，主周师罢归，终亦还。进攻户本无将略，是行也又非本心，故无功。与诸将齐首谢罪，周主未落罢之。是岁，其山东大水，积死者不可生计。荡昌王梁弥定屡寇周边，周大将军田弘讨灭之，以其地至荡州。六年春正月癸卯，其以任城王阶为大司马，其主如晋阳。二月辛丑，周遣陈公纯、许公贵、神武公窦毅、南阳公杨建等被皇后一位行殿，并六宫百二十人，亦突厥可汗牙帐逆女，亦赤之兄子也。丙寅，周以柱国安武公李牧为大司空，隋德公陆通为大司寇。壬申，周主如齐州。夏四月甲寅，以安城王须为司空。须以弟弟之众世卿朝野，执兵报僧瑞，使须氏为不法，御史中丞徐陵为奏弹之，从南台官署引奏案而入，上见陵张服严肃，为脸容正坐。陵尽读奏版，时须在殿上侍立，仰视上，流汗失色。陵遣殿中御史引须下殿，上谓之免须侍中、中书监。朝廷肃然。丙午，齐大将军东安王娄瑞作事免。其著作郎祖挺有文学多技艺，而书率无性，常为高祖中外府公曹，因验诗金婆罗，于挺记上得之。又作诈盗官粟三千担，编二百，配甲房。显祖时，挺为秘书丞，到华林辨略，即有他赃，当缴，除名为民。显祖虽增其朔犯法，而爱其才技，令职中书省。世祖为长广王，挺为胡桃游献之，因言殿下有非常古法，孝正梦殿下乘龙上天。王曰：“若然，当使兄大富贵。”即即位， 擢拜中书侍郎，迁散骑常侍，与何世开共为监禅。听司税世开曰：“君之宠幸，朕古无比。公车一日晚驾，欲何以克中？”世开因从问计。听曰：“一税主上云，文襄、文宣、孝昭之子俱不得立，今宜令皇太子早建大位，以定君臣之分。若事成，中宫少主必皆德君，此万全计也。请君微睡主上令粗节，挺当自外上表论之。”世开许诺。会有会兴县，太史奏云：“会除旧不新之相，当有一主。”听于是尚书言：“陛下虽为天子，未为极贵，宜传位东宫，且以上应天道。”并上魏显祖善子故事，其主从之。丙子，以太宰段韶、持节奉皇帝喜寿，传位于太子伟。太子即皇帝位于晋阳宫，大赦，改元天统。又诏以太子妃胡律氏为皇后。于是群公上世祖尊号为太上皇帝，军国大事咸以闻。以黄门侍郎冯子从、尚书左丞胡长灿辅导少主，出入晋中，专点夫奏。子从胡后之妹夫也。祖挺拜秘书监，加仪同三司，大被亲宠，见重二公。丁丑，其以贺拔人为太师，侯莫臣相为太保，平邑王润为司徒，赵郡王瑞为司空，河南王孝婉为尚书令。戊寅，以瀛州刺史玉灿为太尉，胡律光为大将军，东安王楼瑞为太尉，尚书仆射赵彦深为左仆射。五月，突厥遣使至齐，使与齐通。六月己巳，齐主使兼散骑常侍王继高来聘。秋七月辛巳朔，日有食之。上遣都督程灵显自鄱阳别道击周敌，破之。敌与麾下十余人窜于山穴中，日月近久，从者亦稍苦之。后遣人前出临川试鱼邪，临川太守洛牙执之，令取敌自效，因使复心勇士随之入山。其人诱敌出猎，勇士伏于道旁，出斩之。丙戌，转守至建康。庚寅，周主如秦州。八月丙子，还长安。己卯，立皇子伯固为新安王，伯公为晋安王，伯仁为庐陵王，伯益为江夏王。冬十月辛亥，周以函谷关城为通洛防，以荆州刺史贺若敦为中州刺史，镇函谷。敦恃才负气，故其刘备皆为大将军。敦独未得，今以襄州之意，全军而返，为一受赏，翻得除名。 对台使出怨言，进宫护怒，征还逼令自杀。临死谓其子毕曰：吾治平江南，今而不果，汝必成无志，吾以舍死，汝不可不思。因引锥刺壁蛇出血以戒之。十一月癸未，其太上皇至夜，其世祖之为长广王也，朔为贤祖所垂，心常贤之。贤祖每见祖挺，常呼为贼，故挺亦怨之，且欲求媚于世祖，乃说世祖曰：文宣狂暴，何得称文？既非创业，何得称祖？若文宣为祖，陛下万岁后当何所称？帝从之。己丑，改世太祖献武皇帝庙号高祖，献明皇后为武明皇后，另有司更易文宣谥号。十二月乙卯，封皇子伯礼为武陵王。壬戌，其上皇如晋阳。庚午，其改谥文宣皇帝为景烈皇帝，庙号威宗。天康元年春正月己卯，日有食之。癸未，周大赦，改元天和。辛卯，其主祀元丘，癸巳，协太庙。丙申，其以吏部尚书郁瑾为右仆射，己亥，周主耕吉田。庚子，其主如晋阳。周前小在师杜稿来聘。二月庚戌，其上皇还业。丙子，大赦改元。三月己卯，以安城王须为尚书令。丙午，周主祀南郊。夏四月辛亥，大余。上不遇，台阁重事，并令尚书仆射道仲举、武兵尚书孔焕共决之。焕，秀之指曾孙也。即笃，换仲举与司空、尚书令、扬州刺史安城王须、吏部尚书袁书、中书舍人刘师之入侍医药。书，军政之子也。太子伯宗柔弱，尚忧其不能守位，谓须曰：吾欲尊太伯之事，须拜服弃替，故辞。上又谓仲举、焕等曰：今三方鼎峙，四海势众，宜须长君。朕欲尽责尽诚，远隆殷法，卿等宜遵此意。孔焕、刘替对曰：陛下御膳为何，全副非酒？皇太子春秋鼎盛，盛德日积，安成借地之尊，足为周旦。若有废立之心，臣等于城不敢闻召。上曰：古之遗直，复献于卿。乃以焕为太子詹事。陈光曰：夫人臣之事君，以将顺其美，正就其恶。孔焕在臣，处复心之重任，绝社稷之大计，苟以世祖之言为不成， 则当如窦婴面变，袁盎廷政，防微杜渐，以绝觊觎之心。以为成也，则当请名下诏书，宣告中外，使士卒有宋宣之美，高宗无楚灵之恶。不然，为太子嫡嗣不可动摇，欲保府而安全之，则当尽忠节节，如尽之循昔，召之肥义。奈何愚君之存，则逆探其情而求和焉，及其寂寞，则权臣疑国而不能救，四主失位而不能死。斯乃奸愚之有者，而世祖为之遗职，以托六尺之孤，岂不备哉？癸酉，上卒。上起自艰难，知民疾苦，省明察简约，每夜赐归取外事分判者，前后相续，敕传更迁于殿中者，必投迁于阶石之上，令羌然有声，曰：“吾虽眠，亦令惊觉。”太子即位，大赦。五月己卯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，皇后曰皇太后。已有其以兼尚书左仆射五星王溥为尚书令。突遇魂龙河王莫昌率部落赴于州，以其地为福州。庚寅，以安城王须为骠骑大将军、司徒、录尚书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。丁酉，以中军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徐度为司空，以吏部尚书袁书为左仆射，吴兴太守沈钦为右仆射，御史中丞徐陵为吏部尚书。陵以梁末以来选寿多滥，乃为书示众曰：“梁元帝成侯景之凶荒，王太尉解荆州之祸败，故使官方穷此纷杂。永安之时，圣朝草创，白银难得，黄札易盈，全以官阶待于前捐，致令员外常侍路上比肩，资义参军侍中无数，岂是朝章故应如此？今衣冠礼乐日复年华，何可犹作众议，非礼望也？”众贤服之。己亥，其立上皇子弘为齐安王，任固为北平王，任英为高平王，任光为淮南王。六月，其遣兼散骑常侍韦道儒来聘。丙寅，葬文皇帝于永宁陵，庙号世祖。秋七月戊寅，周驻武功等诸城，以至军事。丁酉，立妃王氏为皇后。八月，其上皇如晋阳。周信州蛮冉令贤、项武子王等举巴峡反，攻陷白帝，党羽连结二千余里。周遣开府仪同三司元气、赵刚等前后讨之，终不克。九月，召开府仪同三司陆腾、都开府仪同三司王亮、司马懿讨之。腾军于汤口，令贤于江南据险要，至石城， 远结岑阳蛮为生援，自率精卒固守水罗城。腾召诸将问计，皆欲先取水罗，后攻江南。腾曰：“令贤内视水罗金汤之固，外托岑阳辅车之援，资粮充实，器械精心，以我玄军攻其岩垒，托一战不克，更成其器。不如顿军汤口，先取江南，减其羽毛，然后进军水罗，此制胜之术也。”乃玄王亮率众渡江，旬日拔旗八城，哺虏及纳降各千骑，遂简木骁勇数道进攻水罗。蛮率冉伯离、冉安息素与令贤有仇，唐税右路以金帛，始为向导。水罗之旁有十胜城，令贤使其兄子龙真拒之，唐密诱龙真，龙真遂以城降。水罗众溃，斩首万余级，俘虏万余口。令贤走，追获斩之。唐积还于水罗城侧为精冠，事后群蛮望之，则大哭，不敢复叛。相武子王据石墨城，使其子宝胜据双城。水罗既平，唐贫浅遇之，犹不下，进击皆擒之，尽斩诸相酋长，俘虏万余口。信州救至白帝，腾徙之于八镇滩北，以司马懿为信州刺史。小吏部陇西新昂奉使梁毅，且为腾督军粮，使临信楚河等州民多从乱，昂欲以祸福，富者如归，乃令老弱妇粮壮夫俱战，贤乐为用。使还，会八州万荣郡民反，攻为郡城，扼绝山路。昂谓其徒曰：“凶狡猖狂，若待上文，孤城必陷，苟利百姓，专之可也。”遂募通开二州，得三千人，被盗奸行，出其不意，直驱贼垒。贼以为大军至，望风瓦解，一郡获全。周朝加之，以为衢州刺史。冬十月，其以侯莫丞相为太傅，任城王阶为太保，楼瑞为大司马，平邑王润为太尉，开府仪同三司韩祖念为司徒。庚申，帝享太庙。十一月乙亥，周遣使来调。丙戌，周主行事武功等新城。十二月庚申，还长安。其河间王孝婉愿执政，为草人而设之。何世开祖挺赠之于上皇曰：“草人以你圣功也。”又前突厥至兵州，孝婉托兜某抵地云：“我其老妪须着此物，此言主大家也。”又魏氏谣言：“河南重谷河北生，白杨树上金鸡鸣。河南北者河间也，孝婉将见金鸡大赦耳。”上皇颇惑之。 会孝晚得佛牙，至地内，夜有光。上皇闻之，使搜之，得镇库朔藩数百。上皇以为反惧，收训。诸姬有陈氏者，无宠。吾孝晚云：孝晚常画陛下像而哭之，其实是宗像也。上皇怒，使五位赫连府玄道鞭抓之。孝晚呼书，上皇曰：何敢呼我为书？孝晚曰：臣神武皇帝嫡孙，文襄皇帝嫡子，为孝敬皇帝之生，何谓不得呼书？上皇愈怒，折其两颈而死。安德王延宗哭之，泪赤，又为草人鞭而训之曰：何故杀我兄？奴告之。上皇复延宗于地，马鞭鞭之二百，击死。是岁，其次侍中、中书监袁文尧姓高氏，请之，遣尚书左仆射。魏末以来，县令多用私役，由是侍留耻为之。文尧以为县令治民之本，遂请革选，密则贵有子弟发敕用之，有恐其披素，悉召之及神武门，令赵郡王睿宣旨唱名，后加未遇而遣之。其知世人为县，自此始。